OK， 咁首先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个节目啦。咁我系叫做 Alex 啦。 Hello， 我系阿希啊。咁系希观影记事个电影 blog 嘅版主。咁 Alex 都系版主嚟嘅。 咁我系视觉观影嘅版主嚟嘅。咁好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节目啦。咁其实主要嘅节目咧，我哋都会系讲翻一啲而家嘅放映紧嘅电影咧，或者系即将会放映嘅电影嘅一啲嘅资料俾大家嘅 一啲嘅感想啦，同埋可能有啲戏大家。可能未知道有得睇嘅，咁我哋都会同大家有少少分享咁啦。 係啦，咁今集呢第一次啦，咁首先就即都想讲讲话今个礼拜或者呢段时间啦，我哋会想同大家系讲一啲嘅暑假嘅电影啦。 係啦，咁近排最 hit 嘅戏就其中一套就係蜘蛛俠详细回归啦，就係、是、Spider-Man Homecoming 啦。咁你都有睇之前嗰几套噶啦， 睇晒啦，冇可能唔睇啊呢套，因为都系即系其实呢套 Spider-Man 都系我自己几中意嘅英雄人物嘅一个电影系列。 系啦，咁话同埋话晒，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其实有一堆英雄电影出现咧，第一套都系因为蜘蛛侠嘅。 蜘蛛侠嘅， 冇记错，2002年啊嘛。 第一套系啦，2002年系啦，冇错。 咁但好奇怪喎，你睇佢嗰啲票房成绩咧，由第一集嘅 Spider-Man 啦，一路去到之前嗰套決戰電魔啦，佢票房一路咁跌嘅。 系咪因为嗰个题材问题咧？定系演嘅演员问题咧？ 题材问题又可能会唔会大家觉得冇咁多新意啦？ 其实都系打来打去啊，又放下蜘蛛丝啊咁嘅样。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觉得。上一集《決戰電魔》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嗰種咁差喎， 我覺得幾好睇嘅其實。 係啦，咁當然啦，佢劇情方面可能係有少少混亂嘅，咁同埋亦都係太多個間隔啦，即係好似蜘蛛俠三咁樣。 係啊， 咁嗰陣時已經衰咗一鑊噶啦，咁但係 Sony 又整多一鑊，咁變咗可能係大家會覺得哇，做乜又打咁多次啦？同埋我冇記錯。新个版本又要见到 Uncle Ben 又死一次， 咁今次冇啦，今次 总算冇啦，咁所以就 但梅姨变咗主角啦，变咗 系啦，变咗梅姨系主角啦。咁咧就都讲翻上集少少嘅背景先啦。咁决战电魔之后俾人 cut 咗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因为。个票房唔收得啦，咁因为 Jane 又死咗啦， 系啦系啦， 咁啊咁啊 Emma Stone 同埋边个又分手啦， 系啦系啦，咁我只想铺佢嗰个故事入面嗰个所谓 Sinister Six， 我唔肯定系咪咁读啦，咁啊，但系点知铺完出嚟咧，去到最尾啊犀牛人走咗出嚟，得我谂得个一两分钟咁去攞住， 好短时间啦， 攞住个坑渠盖咁冚落去，咁就完咗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其实。决战电魔嗰个动作场面啊，啲特技啊，其实都真系唔差嘅。 系嘅，其实即系其实你话佢有冇故事，其实都冇乜故事可言噶啦。咁但系喺特技上啊，或者动作各方面，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即系你可唔可以话远胜比之前嗰几集咧？其实都可以咁讲嘅，你都可以咁讲话系，其实喺所有 CG 上，或者系同埋可能嗰段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多咗一啲叫 3D 电影。或者 IMAX 电影，即系喺特技上已经系变咗一啲好劲嘅一啲画面出现咗啦。 因为话晒都超过十年啦，同第一集相比， 其实都差唔多系啦。 咁好啦，咁讲下今集嘅故事啦，不如咁 翻学啊嘛 ，Homecoming 系啦 ，Homecoming。咁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即系依家都 Marvel 都成个 Universe 咁砌出嚟啦。咁如果大家有睇过之前嘅电影，都知佢喺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都已经。铺咗呢个角色出嚟噶，咁系我自己觉得喺英雄内战入面都算系好抢眼嘅角色啦。 因为佢真系好突然间喺一场明明打紧嘅一个场口入边，突然间弹出嚟， 系啦， 你都话俾你听，原来佢唔系之前嗰两位演员演嘅， 系啦， 系啦，原来系另外一位新嘅演员去演呢一个蜘蛛侠嘅角色，咁更加变相系会好突出咗佢呢个 character。 同埋佢个感觉都比较搞笑啦，因为 即系都可能有机会似翻少少，真系蜘蛛侠本身嗰个性格啦， 性格嗰个角色咁样啦，咁系咯，因为之前其实Toby 啦，同埋 Andrew Garfield 嗰两个感觉都系比较悲剧嘅，认 真系咪认真少少， 认真少少啦，咁 Tom Holland 就变相系好似有少少。 轻佻，但系其实又变相系原来佢蜘蛛侠嘅 character 根本就系一个咁轻佻角色。 系啦，咁诶拉远咗少少，好啦，去讲 翻嚟， 翻翻嚟个故事先。咁今集故事讲咩咧？就其实都承接翻成个 universe 啦。咁、嗯。你好似唔知之前 我冇睇到 Avengers 啦，咁不过都临尾嗰两临尾嗰集上两集都有睇嘅， 即系奥创我同你睇啦，系啦，咁系啦，佢又承接翻 Avengers 嘅故事啦，即系讲阿 Loki 嚟到成班外星人打完地球之后咧，咁就成个城市烂晒啦，即系承接住嗰个故事，咁其中一个嗰啲叫咩工人啦，咁就喺入面就执咗佢哋嗰啲外星能量啦，咁就想去做一啲武器，叫做算唔算统治世界啫？ 咁背后有个原因嘅， 背后嘅原因 咧，咁表面上想话统治世界啦，咁但系其实背后系有一个原因嘅，咁、那个原因就唔讲啦， 就唔讲啦，咁但系都兜得几靓嘅嗰个原因就 系啦，咁之后就讲埋啦，咁其实就当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嘅几年之后啦，咁阿蜘蛛侠就出现咗啦，咁但系嗰阵时其实就讲紧佢咧，系同紧啊呢一个啊 Iron Man 啦 ，Iron Man 系啦，就其实之间嘅关系都几微妙嘅，咁 有少少父子咁嘅角色啦，可以带佢出嚟， 系啦，有啲似咁样啦，咁但系原来当中咧，其实都系讲紧嘢就话系阿 Iron Man 去铺排紧啊蜘蛛侠真系要去面对住呢一个战争。或者系一个决战而出嚟嘅，但系因为始终佢一个未叫成熟嘅一个人啦，即系咁，所以始终都要佢去有唔同嘅学习，又话想你叫 internship 啦，系啦，咁结果真系要翻翻学先嘅，咁之后到后屘点样先真正出现翻呢个蜘蛛侠咧，留待俾大家自己睇啦。 系啦，咁。背后其实嗰个心意都我自己都几鍾意佢背后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意思啦、嗯、即係上两集其实包围住嗰个意思都系好出名嗰句能力越大就责任越大啦，咁、嗯、但系去到今集就大家睇预告都知道其中一句就系阿 Iron Man 又同佢讲话唔系阿蜘蛛侠同佢讲话啊你唔好收咗我嗰件蜘蛛侠嗰件衫啊、嗯、如果冇咗呢件衫之后我乜嘢都唔系啦，咁但系咧，阿 Iron Man 同佢讲系啦，如果你冇咗呢件蜘蛛衫，乜嘢都唔系，咁你真系乜嘢都唔系噶咯。 系啦，咁你根本就系一个学生啦，根本一个人嚟啦。 系啦，咁其实今集其实其中一个意思就想讲佢系啊，都算系一个叫做街头英雄啦。咁佢好想去证明自己系可以入到 Avenger 嘅，咁但系阿 Iron Man 咧就一直都想佢慢慢学下嘢先啦。咁跟住，但系。都好切合翻去自己嗰个角色就系、是、啊比较佢系比较年青嘅，好似有少少青春期嘅反叛，好、嗯、想证明自己 系固执啦，可以话 系啦系啦，咁变咗佢自己嗰个成长嗰个过程，其实我会觉得系比较贴地啲啦，人性化过、嗯、之前嗰两个咁样啦，咁。讲多少少我其实我几中意佢连埋 Marvel 嗰个。 个关系好得意，即系同埋咧，我觉得今集有啲嘢系都可以透露少少嘅，就系其实佢用咗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铺排嗰个方式咧，就系即系先讲完，先交代咗一个人物嘅出现，之后先至交代真正嘅主角出现，而嗰个主角点样去出现咧，其实即系对于一个中意一个。电影嘅人嘅观众嚟讲，其实系几得意嘅， 因为开场个 credit 嗰度 系啦，即系好有趣嘅。咁当然啦，之后再去铺排翻原来啊蜘蛛侠同佢身边嘅一班嘅同学啦，或者系原来同嗰一个所我哋叫做奸角嗰个角色啊，原来系又有少少关系嘅。即系讲下，即系你会可能谂翻起以前啊第一代蜘蛛侠可能同啊绿魔人。 系啦，其中龙魔啦，两个系列， 系啊，两个同埋佢仔啦，咁即系原来其实基本上所有人都系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咯，其实 系啦，咁同埋唔止 Iron Man 啦，呢、這个都唔算剧透，咁大家如果见到连啊 Captain America 都出， 都要客串， 系啦，客串一下嘅， 系啦， 咁就都提下大家去到记得去到睇完 credit 就唔好走啦， 记得系留到最尾， 系啦，咁就都讲翻。咁啊，奸角啊 ，Michael Keaton 啦、啊，其实今集同佢嘅对手戏都几好睇，因为佢真系一个叫做有血有肉嘅一个奸角啦。咁、可能前几集大家都会喺度话啊，想去铺排一个英雄都系人嘅，蜘蛛侠都系、即系唔止英雄啦，都系一个普通人。咁但系原来啊，今集嗰、那个呢、這个所谓奸角背后都有少少 鮮為人知的秘密，佢都係有少少苦衷咁樣樣咯。 係啊，即係你可以覺得話呢一個苦衷係一個藉口，但係當你原來諗翻起啊，原來呢一個角色背後嗰個真正嘅原因係因為某一件事嘅，但係你就會覺得啊，你會同情佢。 同情佢系啊， 系啦，即系你唔会好似之前电魔咁样，原来系因为少少事，因为 跌咗落去俾鳗鱼， 系啦， 俾鳗鱼嚼 完之后就原来变咗一个咁嘅人啦，即系就要哇，原来咁样就话要破坏呢个宇宙啦，即系咁样，即系佢唔系 有啲坚强咯，之前嗰啲 系啦，咁但系你今次呢个角色就系我会觉得佢系想 create 一个即系创造一个好亲近我哋嘅一个角色。 是啊。 是啦、 啊、 即但原来佢背后系因为一啲某种嘅原因而令到佢有少少叫做走歪咗条路。但其实佢系咪真系走歪咗呢，如果喺某个角度上，可能蜘蛛角度上佢走歪咗，但喺另外一个角度上其实佢根本系保护緊佢自己或者系佢身边嘅啲人囉。 是啦、啊、是啦、啊。咁同埋佢哋之间嗰个对手戏都几好睇啦， 尤其是有好几场啦，有好几场啦， 系啦系啦，咁同埋阿 Michael Keaton 都有少少入，系啦系啦，几好戏啦，系唔似你之前嗰啲，即系前几集啊，好似上集啊，阿绿魔其实都 流流地， 几又乱啦啲演技，咁 即系如果今次 Michael Keaton 有机会提名呢个男配角，我都可以接受， 系啦系啦，同埋最重要佢唔系所谓嘅 CG 样， 系啦， 系啦，佢真系有戏交到嘅，咁同埋佢系叫做由一开头就一路带到落尾 咯。即系其实基本上佢系主角咯，即系变相系变咗一个主角角色，佢带翻蜘蛛入出嚟。 系啦， 系即系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咁多集嘅间隔入边系其实真系叫做 即系比较 最突出嘅一个 突出，即系突出个。我之前觉得最好睇系第二集啊，白爪鱼。 啊，白 爪 鱼 咯，咁佢我觉得佢呢套仲好， 仲出个白爪鱼咯，系啊。 咁同埋有个几微妙嘅关系，其实佢之前演过飞鸟侠啦，咁佢呢一个 嘅 系啦，系啦，又好似系啦，有少少飞鸟嘅一个 感觉啦， 感觉嘅间隔嘅形象啦。 啊、不过头先你所讲话一啲嘅对手戏咧，其实佢哋嘅对手戏唔单止系动作上嘅对手戏咯，其中有一场文戏嘅对手戏都好好睇， 系啦，系好紧张，其实系 呢场戏系其实系唔系单即系唔单止系两个人嘅一个叫做。演技方面啊， 系 佢哋嘅眼神嘅交流，即系你会望到 Michael Keaton 嘅眼神咧， 系啦， 系好凌厉噶，即系你系会觉得你系咪真系俾佢轰到咧？ 系啦， 系啦，即系呢下嘢，同埋因为你谂翻起蜘蛛侠一个十零岁一个小朋友， 即系宇宙未光咁，你对住一个好似咁 心智成熟晒啦，亦都好似有啲野心勃勃嘅一个人， 系啦， 你点样去对付呢一个人咧？但系原来一个眼神已经交代咗所有事咯。 系啦，呢个。系咯，嗰场戏真系 好好睇， 嗰场 真系好好睇。 同埋即系叫今次有少少玩到有少少出人意表啦，咁有咩出人意表就唔讲啦。咁但系嗰场戏系完全可以推动到个剧情发展。 系啊系啊，不过都可以讲少少，即系欧若福套戏嘅样嘢就系、是嗯，如果大家有去 IMAX 戏院睇咧，都应该可以留意一下，其实 IMAX 佢嗰个片头咧， 片头系 都有少少变动嘅。 系啦， 系啦，不过睇系乜嘢变动咧，大家睇 IMAX 就知啦。 系啊， 因为呢个系其实我谂系 IMAX。 都有嘅，但系唔多咯，啲戏 唔多咯，系咯系咯。 之前好似 Fast and Furious 同埋 King Kong 都有嘅，系 King Kong 系咯系咯。 但今次呢个系即系我会觉得系 几得意嘅，几 得意嘅系啦。即系原来一出嚟嘅感觉原来系咁样样嘅，即系我都去 prefer 大家去睇 IMAX 呢个版本咯。 系啦，咁同埋喺节奏上面咧，我今集多咗少位喎。 多咗好多， 系啦，呢个直头变另一套之前好似成日又死完呢、這个又死嗰、那个，今次变咗啊，好开心喎、啊！睇完 今集咧，其实好得意嘅就系佢其实好多剧情都系围绕咗喺校内， 系啦， 喺学校入边，即系同学同同学之间嘅关系，即系尤其是阿 Spiderman 佢个朋友，系啊，呢个真系好好笑，即系佢系好多笑位都系出自于佢身上咯。 同埋但呢个角色呢，我睇一啲网上文章讲呢，佢漫画真係有个即係佢係真係漫画。 即係真嘅係真嘅。 係啦，漫画都有呢个角色嘅。咁係啦，佢两个即係都切合返佢少少佢哋嘅年纪啦，有少少小学鸡嘅对话咁样。咁即係亦都切合咗佢哋可能啊本身有少少独男 feel 咁啦，啊又鍾意玩星球大战啦。 你鍾意玩 LEGO 啊， 系啦系啦， 即係又鍾意走来走去啊。 咁都带动到好多 几有趣嘅少尉啦。 系啊，咁当然头先都所讲，除咗呢啲角色之外，就系阿梅姨啦。阿梅姨呢个角色今次真系、真系好掂啦。 真系变咗，都好多戏上集。 由第一代嘅老年人嘅梅姨， 第二代都系老嘅。 系啦，系今集突然间变咗五廿几岁嘅，系啦， 系啦，系啦。 咁即系突然间成件事就变晒啦。咁同埋最得意嘅就系、大家记得系留意最尾最尾嗰一个镜头。 巨对话， 系啊，巨对话， 系啦， 系啦，咁嗰句对话真系完全，我谂系令到成套戏系突然间一个升华咗个作用嘅， 系啦。咁同埋佢件蜘蛛衫都几过瘾喎，今次。 今次嗱都可以讲嘅就系、件蜘蛛衫有几件唔同嘅蜘蛛衫嘅，咁当然亦都可以即系都引申翻同之前嘅蜘蛛侠一样，都系由一件好普通一件红色嘅衫啦，即系求其咁样整一件衫啦，到后屘原来原来有好 Iron Man 帮 佢再整一件新衫啦，系咁原来件衫系变咗一件人工智能嘅衫嚟嘅， 系啦，有少少对话， 系啦，而对话嗰个咧，原来系呢个 Jennifer。即系呢个咩？ Jennifer Connelly 系啦， 系啦， 系啦， 系啦， 即系做呢个有你终身美丽嗰个女主角， 系啦， 系啦，咁系佢配音嘅， 佢配音，而现实中佢个老公咧就真系饰演阿幻影嗰位，我唔记得做咩名， 我唔记得咗 幻影嗰位，咁即系佢哋两个真系有少少微妙关系，咁佢 Marvel 喺度选角嗰阵时都会留意， 都会特别咯，咁同埋 佢有少少同阿蜘蛛侠有 flirt 嚟 flirt 去咁，都几有趣嘅呢、 同埋即系而家睇完呢一个 Spider-Man 之后，就要话俾你听，就系、原来唔可以单单睇独立一个英雄人物嘅故事咯，因为原来系每一个角色或者系每一个情节，原来都系会连埋嘅， 连结住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我之前冇睇到 Avengers 第一集嘅一个后悔啦， 一个后悔 系啦。 咁其实佢去到最尾咧，某个角色走翻出嚟都系连贯翻之前啲故事嘅，你知我 咩啦？我知讲边个啦？ 系啦，所以最尾嗰五至十分钟都几有惊喜嘅，都将佢成个故事都连翻一齐。 其实我谂睇得啲英雄人物嘅电影，都系临尾嗰五至十分钟咧， 先至系 都系一个神水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都系要睇一啲，即系唔可以单单睇一套咯。真系要一套。即系所有连贯性睇晒嘅，即系咁你当然冇理由你睇 Marvel 要睇 DC 啦，系咪先？你 DC 还 DC 啦，你 Marvel 还 Marvel 啦。咁你如果你冇人蜘蛛侠谂住呢个蝙蝠侠噶嘛，系咪先？ 咁最后啦，讲下佢，即系我自己觉得啦，今集喺即系大家之前好中意睇啲飞嚟飞去啊，啲好刺激嗰啲动作场面，今集系差咗少少嘅，我觉得。 飞来飞去系多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咁劲咧？系啦， 系啦， 就冇咗嘅。即系你话有冇以前嘅浪漫咧？又系冇咗嘅。 系啦， 系即系唔会语中嘴嘴啊，或者系突然间临尾一场走去打人啊，之后就走啦咁，冇呢啲镜头嘅。系即系纯粹喺度好，喺度好，我都觉得可以话喺度好几合家欢嘅一套英雄人物电影咯，今次系。 系啊，佢都系文戏比较多嘅，今次其实系 都多，其实 系咯，但系你又唔会觉得。闷又都几有娱乐性咁样啦，咁同埋其实都有原因，点解啲特技比较少嘅？因为都要讲啦，蜘蛛侠都仲未好变做一个真正英雄啦，佢都要自己摸索一下啲技能啦。 系啦，咁当然都佢都会铺第二集噶啦。咁但系第二集点样打咧？又冇人知。 点样打就冇人知啊！咁佢都有少可惜咧，就系咁有好多动作场面都系夜晚发生， 系 咁就变咗可能啊，之前可能喺纽约闹市飞嚟飞去嗰啲就冇乜嘅，咁但系有一场中间有一场喺架船爆炸都叫做 嗰场都几好睇嘅，嗰场都 系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兴趣大家睇嘅都可以，即系啱啱先上一个礼拜咁都大家可以即刻去戏院睇啦，咁系啦，去睇 IMAX 又好，唔睇 IMAX 又好，即系始终都可以能会俾大家有一个。对于蜘蛛侠嘅呢个电影一个改观咯， 系啦，完全同之前嗰啲冇之前咁沉重啦，我又讲可以咁讲， 系啦， 同埋因为据闻佢系 Avenger 下一个时空，好似话系由佢去领军，即系当阿 Iron Man 啊嗰班唔做之后，好似系由佢接落， 就系蜘蛛侠， 佢上网咁讲咯，咁但系依家就都未有消息。 咁我谂好多两集先，应该系 咁，所以都值得睇落去，即系唔好觉得啊，又系蜘蛛侠咁啦，因为都几有新鲜感嘅咁今次。 即系其实大家我谂都睇得出嘅，因为都见到票房都第一日都唔差， 系啊，都 几百万， 系啦，都 即系其实 美国方面都收得啦，今次 系即系基本上今次票房同口碑都成正比嘅， 系啦系， 即系唔似以前啲票房好，但系原来口碑唔好嘅， 系啦， 系即系好多噶，你知好多电影都系咁样样。 佢自己之前啊，蜘蛛侠三嗰阵时都收得噶，但系后屘就冇咯， 系啦。 系啦，咁所以即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下呢部电影啦。 系啦，咁我哋第一节就完咗先啦，一阵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新戏。 嗯。